4007106108。以前传统的印象当中，吃羊肉喝羊奶是冬天的事儿，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在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大伙儿吃的是大汗淋漓热火朝天、那羊奶也一样，咱们的瑞麟羊奶的老顾客明确表示了，就是要夏天喝羊奶，空调房待久了还能增强体质。 这两天啊，瑞麟羊奶的订购风潮呢也是前所未有的热火，因为呢瑞麟羊奶竟然降价了、从原先的直供价99元一下子秒变成69元，这一盒就省了30块钱，买的多更是省大发了。那好多老顾客呀，不明就里的边订购边投诉，说怎么回事啊，多少年了也没听说过瑞麟69一盒呀，能是一样的奶吗？ 大家别激动啊，首先保证的是完全一样，一样的瑞麟，一样的精算配方，一样的新鲜日期，一样的高钙含量，一样的免费配送到家。从年初开始，全国羊奶行情都是大涨，那瑞麟也一样，所以这一次不是降价，而是变相降价。因为2018年上半年结束了，厂家返利了10000盒给我们，我们全部打包到套餐里搭送给您了。一套10盒直接690，划下来每盒69，相比原先的99，大家一听，哎，确实是降价了，所以才造成误解。但是返利，返完了就没有了。活动是随时取消，所以大家听到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看啊，还是老顾客手速快啊，这021563379241都已经下单成功了。还是老规矩，本次单价呢69块钱一盒是跌破成本，那比原先的直供价99块钱还要便宜。所以呢，每人凭借手机号码呢，一套10盒起订，20盒封顶，确保更多的朋友能够享受到这一次的福利。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孙阿姨订购了2套20盒，说小孙子放暑假丢给我带，这小家伙皮的嘞，跟着后面跑，要不是每天注意锻炼，喝羊奶保障营养，哪能吃得消啊？ 别说奶奶外婆这一辈了啊，就是我们呢，过了30-40了，体力精力呀根本跟不上，所以呢营养一定要跟上。羊奶不是什么高级保健品，但是它是综合性强、营养完善的奶品，提供给身体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特别是这次年终返利活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打包价格，10盒羊奶690，以往想都不敢想啊！您自己去算，以前一盒呢是99，10盒可是990的，等于现在一下子省了300块钱，订两套就是省了600块钱，这600块都能够再订好几个月的羊奶了。所以大家都明白，都在订，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全是靠抢的。 6946的强先生就在抱怨了，说打了3遍了，打进来就被挂断了，一肚子气，这买个羊奶怎么这么难呢？抱歉啊，我们已经加开了多条线路了，那客服也集中火力在接线，挂断不是人为的，是因为线路进来之后呢被挤掉了，但是呢系统会记录优惠您已经抢到了，稍后结束客服会给您回拨过去的。 所以大家遇到占线您一定要耐心重拨，遇到挂断呢也不要生气，稍安勿躁。好，4007106108，4007106108，刚刚刷新出来的3239的钱女士说，瑞麟羊奶很纯，儿子就说到了，这是有奶皮的羊奶。 对啊，瑞麟厂家呢有个标准啊，而且奶挤出来之后呢快速杀菌制奶完成包装，您喝到的每一滴都是新鲜的，纯度高的，并且是不添加任何增稠剂、增香剂，真正的好羊奶。而且您不用担心口感，现代化的除膻技术下呢，不吃羊肉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尝试的。 是的，瑞麟品质如一，货真价实，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多年，好评如潮。那这次返利活动是实打实的返给大家，不玩套路，10盒690能喝5个月，单盒只要69，每天降至4块钱。唯一一个条件就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有寄存需求的还给大家寄存，跟您订奶是完全一样的。请大家相信千万用户的体验，相信电台媒体的把关。好了，活 动最后30秒钟倒计时，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6108，因为返利活动会随时取消，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加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咿 呀！欢迎收听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周帝始元6年2月，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了总的评价和估计。谏议大夫杜延年提议，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汉文帝时的政局，提上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60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就是盐铁会议。会议主持人是田千秋，会议记录是桓宽。这次会议一开始就形成了鲜明的两派，一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派，一是以贤良文学之士为代表的民间派。与其说是商讨会啊，不如说是辩论会更贴切。会议一开始，政府派和民间派畅所欲言，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首先由政府派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桑弘羊代表政府派发言，他以抑扬顿挫的语气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意见。民间派也不是吃素的，贤良文学知识中的代表否定了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的估价和修改政府派的意见。随后政府派和民间派就以3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第一是关于盐铁等官营政策的得失问题。民间派认为，国家应当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应当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活动。国家官营盐铁、酒肆、军书，将这些盈利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工商业，就是与民争利，破坏了社会淳朴的风气。而且平准军书法，造成农民贱卖自己生产的东西，又用高价买自己不生产的东西去上交国家，使得农民负担很重，官府又随意收购货物，经常造成物价飞涨，这有利于商人投机倒把，不利于百姓生活。盐铁官营之后，生产的农具大而又不适用，质量差，价钱贵，农民不愿意买，就用木头工具耕田，用手去除草，有时买盐铁要走很远的路，官吏还经常强迫购买，给农民造成了很多不便。 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派承认了盐铁等官营事业。因为一些地方官不按国家规定的方法行事，所以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驳了民间派全盘否定的极端看法。他们认为是利多弊少，应当选良利除流弊，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救济灾民都需要大量的开支，如果不搞这些官营事业，增加政府的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会更加加重农民的负担。如果国家不经营，豪强大贾就会把持这些工商业，他们不但借此鱼肉百姓，还会因此形成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加强国家的统一。第二，关于对匈奴的核战政策问题，民间派反对动用武力来解决匈奴问题，而主张和亲。他们认为匈奴远出漠北，对其侵扰活动主要应用德化，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而不应当用武力解决。用武力抗击，双方都要死人，把国家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用在对外战争上，除了牺牲将士，增加百姓的负担以外，对国家没有多大的好处。他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几个好事之臣故意夸大敌情，欺骗了汉武帝，挑起了祸端。这几次战争没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汉国势的衰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派马上进行了坚决反驳，不是我们汉朝无情寡义，不想与匈奴和平相处，也不是没有进行过和亲，而是由于匈奴反复无常，屡次破坏和亲，派兵侵扰边境，因而才被迫对匈奴动用武力。他认为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虽然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些将士，消耗了大量的财物，但却屡次击败了匈奴的大军，迫使其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北走，从而使国家边境得到了安稳。汉武帝反击匈奴所取得的功绩很大，将会流传千古，怎么能说他是得不偿失呢？第三，是关于行德治还是行法治的问题。民间派主张行仁政，搞德治，反对严刑峻法，任意陷害人民。他们认为，汉武帝时法律繁多，官吏随意乱用，造成百姓犯法者多，但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吏，如杜周、张汤、王温书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陷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搞得人心惶恐，动乱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就有重蹈秦朝覆亡的危险。政府派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例行法治，要用法治来教民，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做了就会犯法。严刑峻法，百姓害怕犯法，社会秩序才能安定。如果法网疏漏，奸民就可能钻空子，因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他还针对民间派对一些酷吏的指责，而对他们的政绩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些酷吏都能做到依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 能做到扣指监禁，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就在政府派和民间派相持不下的时候，中立派顺应形势的诞生了。这次领衔中立派的是霍光，他既不同意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派的意见，也没有接受贤良文学之士要求全部罢除铁盐、军书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是站在了中立的角度，做出了如下决定：取消酒专卖政策，在部分地区停止铁器专卖，其他政策不变。霍光的这个政策，结果是桑弘羊的弟子很多人因此而光荣下岗。弟子们下岗，桑弘羊当然不会不管，于是他就想着怎么让弟子们再就业。结果不识相的霍光却处处都亮红灯，不但不给予优惠政策，反而给予限制。我手下的弟子是因为你而下岗的，你非但不关照，反而落井下石，分明是不把我桑弘羊放在眼里嘛。结果桑弘羊很生气，对霍光很是怨恨。桑弘羊的不满，上官桀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于是他马上以关照为由，对桑弘羊进行了套家常、拉近乎，一来两往，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勾搭上了。结果他们把枪口马上就一致对准了霍光这根眼中钉、肉中刺。上官桀成功地把桑弘羊拉进了反霍族以后，想到他的第二个人就是曾经造反未遂的燕王刘旦。刘旦风风火火地想大干一场，但是时候不对，反字都还没有一撇呢，就被消灭于无形之中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刘旦壮志未酬，壮心未已，他时刻准备着，为的只是圆自己的皇帝梦。结果就在上官桀想到刘旦的时候，刘旦却主动地送上门来了。上官桀想拉刘旦入伙，刘旦也想拉上官桀入伙，一个干柴一个烈火，结果两个大老爷们一点就着。再加上早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恶意公主和桑弘羊，一个新的反霍四人组组成了。内外有人，实力显赫，上官桀的胆子大了，信心足了，决定动手。当然话又说回来，真要下手还得等，总要选择好时机，抓住霍光的小辫子，然后再发力，一锤子将霍光打趴下，永远都别再让他站起来，否则的话后患无穷。考虑到霍光为人老道，干事果断细密，别人就算鸡蛋里头挑骨头，也根本就挑不出来。上官桀并没有操之过急，而是磨刀霍霍，以待天时。他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明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光阴荏苒，转眼间刘弗陵已经是14岁的少年了，上官桀也已经是白发苍苍之人，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在这一年，霍光做了一件欠考虑的事儿，那就是他以国家军事主席的身份检阅了羽林军。这本是皇帝要做的事儿，当时霍光觉得皇帝还小，自己检阅一下军队也是好的，一来展示国威，二来谋求发展。检阅军队也罢，他还进行了挖人举动， 把一名素质过硬、品行合格、作风硬朗的校尉调到了他的大将军府。这两件霍光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儿，在以上官桀为首的四人帮眼里边却是一阵狂喜。从细微之处着手，正好可以从这两件事上大做文章啊。于是上官桀以燕王的名义给小皇帝刘弗陵打了一个小报告，说大将军霍光检阅羽林军的时候坐的车马比皇上的还过。第二，霍光自作主张调用校尉占为己用，这霍光的反心已经昭然若揭，不可不防。保卫皇上乃是微臣的责任和义务，在这危急时刻，臣愿意离开自己的封地回到京城来保卫皇上，免得坏人作乱。刘弗陵接到小报告之后，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最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把他搁在一边，目光变得是悠远而又深长，发出了一句感叹：嗨，原来每个臣民都不简单呐。第二天霍光要进宫朝见，听到燕王刘旦上书告发他的消息，一向都天不怕地不怕的他，此时竟然阵阵寒意直冲心头。他双脚哆嗦地木然地站在宫门之外，没能再移动一步。眼看朝中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唯独少了大将军霍光，刘弗陵就想派人去请。这时候上官桀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说了，大将军就在门外，只是被燕王刘旦的小报告吓着了，心怀鬼胎，所以不敢进来。刘弗陵吩咐内侍召霍光进来，霍光一进去一句话也没说，先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然后跪在地上说了一句：臣罪不可恕，请皇上制裁。霍爱卿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刘弗陵不顾堂堂一国之君的身份，下了台阶把霍光扶起来，亲自为他戴好帽子，又说：朕知道有人陷害你呀。霍光一听是又惊又喜呀，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刘弗陵胸有成竹地说了：燕王的报告是假的，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长安附近，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儿，前前后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如此短暂而仓促的时间，身在遥远的北方的燕王又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呢？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他知道了，要打个小报告送来，只怕再怎么快马加鞭也还在路上啊，怎么能这么快就送到我的办公桌前呢？这明明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呐。霍光和别的大臣一听啊，没有一个不佩服小皇帝刘弗陵的聪明和老道。一时间众人齐声说道：皇上英明，皇上英明。英明的刘弗陵又对大臣们说：你们得把那个送假奏章的人抓来查问，还霍爱卿一个公道。上官桀怕这样追查下去，把他们的阴谋查个水落石出，只好硬着头皮站出来对汉昭帝刘弗陵说：这种小事儿，不值得陛下去追究啊。

家家开花，各大平台都在搞促销真市场，今天你打五折好，明天我四折。还有前段时间的滴滴和美团外卖相互竞争抢占市场，这点个外卖居然只要一两块钱，如此猛烈的打价格战，最后受益的是谁？必定是我们消费者。 下个时间年终大促最后一棒出其不意，应对现在羊奶粉市场的几家公司入侵，大胆调整广播战略，年终大促最后一棒，您绝对想不到， 是 大家都喜爱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市场零售价258元，直供价格99块钱，那现在呢，只要69元一盒。 是啊，你说这69块钱，我特地翻看了一下销售记录，那是2015年才有的价格，而这一次年终大促的最后一棒已经不能够用给力来形容了，所以大家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订购，只有一个条件，10盒起订，20盒封顶。 对，因为成本销售买的多亏的多，所以每个人最多订购20盒。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一报出去就已经有朋友在订购了。手机尾号8226的董阿姨说，瑞麟羊奶居然69元一盒，我要订30盒。对不起啊阿姨，每个人最多订购20盒，不过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划算了，给您出个主意啊，可以用别人的手机打电话订个10盒。 啊，手机尾号2210的周叔叔说呢，我们家只喝羊奶粉，瑞麟羊奶粉呢味道纯，比超市里面很多品牌的羊奶粉都好。说今天69一盒，给我订上20盒。 同时还有468426038664的朋友都是在线上订购的，此刻热线火爆，您只要打进4007106108订购成功，都是免费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一看品牌，二看日期，三看产地，全部满意之后收下，不满意直接拒收，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话不多说，赶紧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年终大促最后一棒的瑞麟羊奶给我们一个出其不意，真的没有想到傲娇的瑞麟羊奶粉这每盒降了30块钱，只要69一盒，那唯一的条件是10盒起订，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纯粹活动体验，所以每个人呢最多啊是订购20盒。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直响个不停，不管是老会员还是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新会员，都在强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大家，大促活动不可能一直举办，不然就不叫活动了，所以现在听到就赶紧订，活动随时取消，40071061084007106108。羊奶每天都要喝的，一杯里面有多种的营养元素，每100克含有640毫克，还是容易吸收的乳钙，配方当中还添加了硒元素、益生菌、植物甾醇，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 是的， 关键6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不管您在线下店铺还是在商超，这个价格是不可能遇到的。所以此刻抢占优惠是关键，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管价格战如何猛烈，您都不用担心质量。瑞麟呢是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专卖店，广播渠道也推广了4年时间，老百姓的口碑见证了品质，全部都是由纯羊奶干燥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当然了，更不要担心本次价格，69块钱一盒底价可以说是推荐3年以来最低的一次了。老会员都是知道的，也不要担心服务，咱们是免费送货，货到付款，不满意呢可以直接拒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双重的除膻工艺，保留营养，还原奶香，拆开试喝，觉得膻味重接受不了，其余没有拆封的可以提供退换货的服务。 那就放心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年终大促最后一棒，瑞麟羊奶69元一盒，每个号码10盒起订，20盒封顶，货到付款，一看品牌，二看日期，三看产地，全部满意之后收下，不满意直接拒收，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话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喝羊奶选瑞麟，老人孩子上班族每天一杯，强壮中国人。留下2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在汉朝两位民族英雄示威之后，他仍然不为所动，对外严重声明自己就是独立国，不但不买汉朝的账，而且对匈奴更加不客气，直接就对着干起来了。小小的乌孙国之所以敢与强大的匈奴动武，那是有历史原因的。匈奴在崛起之前，左右都有强邻。秦朝时期的格局是东胡强而肉之盛。东胡分布于希拉木伦河流域与老哈河流域，肉之则分布在河西走廊以及宁夏甘肃一带，西至阿尔泰山，东至河套。匈奴莫毒禅于杀父夺位之前，曾在肉之为人质，可见那时候匈奴的渺小。如果说匈奴是处于两大强国中的夹缝，那么乌孙则是夹缝中的夹缝，匈奴西边的小国。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的乌孙在别国眼里根本就不值一提。汉文帝乾元三年，肉之对乌孙施行了掠吞政策，结果小小的乌孙根本就没有抵抗之力，很快就失手了，连乌孙昆莫王都成了刀下之鬼。亡国后的乌孙部众纷纷逃亡，迁徙到了现在的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乌鲁木齐、马纳斯一带游牧，成了真正的移动民族。而王子列焦弥由富富部旧陵抱着投奔了匈奴。据说富富部旧陵带着他逃亡途中，为了找吃的，将他藏在了草丛里，回来之后发现狼在给他喂奶，还有乌鸦衔着肉在身旁盘旋，因为有神灵相助才得以苟活。到达匈奴之后，莫毒单于很喜欢这个大难不死的列焦弥，认为他是一个神，就将他抚养成人。后来逐渐强大的莫毒单于东败东胡，西逐肉支，南灭楼烦、白羊，北伏丁陵、监昆等部，西南和羌人相接，东南与汉朝对垒。从那时起，楼兰、乌孙及其旁邻的26国都是匈奴属国，当真是莫毒一出，谁与争锋。可是好景不长，莫毒正想进一步雄心壮志呢，生命却走到了尽头。老上单于继位之后，这时的列焦弥已长成伟岸英俊的大人了。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上单于见他已经成年，该是他回报养育之恩的时候了，就令列焦弥率兵征战。结果列焦弥没有令他失望，立下了赫赫战功。老上单于为了奖励他，将当年一起逃到匈奴的乌孙民众交还给他，让他自成一军，镇守匈奴西部重地。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列焦弥随着势力的壮大，当君臣单于上任的时候，他开始了替父报仇的举动。结果30年河东，30年河西，列焦弥轻而易举的就大败大肉支。大肉支王后和王子被逼率众逃往西南的阿姆河流域，他们穿过希尔河进入康居人的领地，不久又夺取了原属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的部分领土，在阿姆河上游一带重建了大肉支国。列焦弥则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重建了乌孙国，立都于赤谷城。列焦弥重新建国以后，翅膀长硬了，飞出去的鸟是不愿意受任何约束的。于是列焦弥不肯再去匈奴王庭朝会，君臣单于大怒，发兵攻打乌孙，结果屡战屡败， 在经过屡败屡战之后，匈奴放弃了武力，选择了约束牵制的办法。后来君臣单于想到乌孙毕竟帮他们打败了肉支，并且两国有着传统的通婚关系，于是不再把乌孙当仇敌，而是当成盟友，两国到了和平共处的时期。如果说匈奴对乌孙或多或少的有点害怕，进行着面和心不和的伪装表演，那么他们对汉朝就明显的不客气多了。在匈奴人看来，汉朝初期的皇帝从高祖刘邦白登山一围之后，产生了恐惧匈奴症，只会采取和亲进贡的消极政策。这个优良传统的症状一直延续到惠帝、文帝、景帝，只有到汉武帝时期，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才终止。汉武帝和匈奴的关系彻底搞破以后，匈奴以其骑兵的优势，忽聚忽散，出没无常，经常对汉朝的边境进行打草谷，结果汉朝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使得汉朝防不胜防，屈之更难，和亲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年轻气盛的汉武帝不顾一切困难，毅然决然地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在这场斗勇的较量当中，汉武帝还和匈奴进行了斗智，他想找一个同盟者形成合围之势，来共同对付匈奴。当时汉朝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中了解到以前匈奴和肉支之间的恩恩怨怨，于是汉武帝就派出张骞来了一次西游。建元三年，张骞取道陇西，开始了他的西游记。尽管最终张骞出使大肉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给汉武帝提供了西域的情况，为中西交流奠定了基础。联合肉支不成，汉武帝又想联合乌孙，于是重新启用因军职罪而免为庶人的张骞出使乌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西游。元寿四年，张骞出使乌孙，列焦米收了汉朝的厚礼，却不想和匈奴为敌，因此当张骞提出出嫁公主给他，以求乌孙与汉朝联手对付匈奴，列焦米也没敢答应，自称无福消受。张骞在乌孙泡了四年没有收获，就悻悻地回国。后来列焦米从随同张骞到长安的使者汇报当中了解到汉朝的强大，这才再派使者入汉下聘，求娶公主，愿与汉朝结为亲盟。结果貌美如花的细君公主出嫁，使得乌孙与汉朝结盟成功。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交往，既恼怒又无可奈何。匈奴此时在汉朝不断的反击下遭受重创，一个汉朝都已经吃不消了，哪里还敢再行战事，于是也来了个邯郸学步，送公主嫁给乌孙王进行和亲。面对送上门来的匈奴美女，乌孙王列焦米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把匈奴送上门的公主立为左夫人，而把细君公主立为右夫人，当真是左右逢源。持两端乌孙开始坐山观虎斗，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朝两次出动大军讨伐大渊时期，乌孙也没有积极配合，而是静观其变。随后细君公主病逝乌孙，乌孙王君须弥向汉朝请求续娶汉家公主，汉武帝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一个叫解忧公主的奇女子浮出了水面， 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的出嫁不仅使汉朝的和亲联盟得以继续，而且逐步显现出匈奴丧失对西域三十六国宗主地位的新开端。那么这个解忧公主又是何许人呢？昭君出塞的故事广为流传，昭君也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和敬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昭君之前，解忧公主的故事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她凭借一人之力，穿梭于乌孙、匈奴及汉朝之间，演绎出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之歌。解忧公主的家世令人忧伤，她的先祖是刘交，也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弟。这个当年班上唯一的三好学生被刘邦封为楚王。刘交博学多才，他兢兢业业，长期恭谨为官，重用贤德的人才，国民安享富足安康。著名的申沛公是刘交的同窗好友，楚元王的诗经学著曾经风靡天下。刘交死后，刘颖克承继了楚王王位。吕后时期，刘颖克迁职为宗正，掌管皇族的户籍族谱。汉文帝时期改封为夷王，夷王在位仅四年，也因美好的名望被人称道拥戴。因望子成龙，期望子孙能够使汉朝的基业发扬光大，刘颖克聘请了天下堪称泰斗的名师，招募了许多杰出的人才，群集在楚国都城彭城。传授学业的是两代楚王十分交好的申公，他是鲁学诗经派的祖师爷。辅佐政事的是三代楚王的老师韦孟，他是举世闻名的儒学家。楚王府的书香氛围可谓是得天独厚，楚王的身边大都是君子一类的栋梁之才。可惜的是，夷王刘颖克的寿命太短，可恼的是不学无术的刘戊，他生活淫荡，性情骄狂，父亲去世以后，他更是无法无天。申公见刘戊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就离他而去，遁隐山林。韦孟也很寒心，也学着申公辞官而去。结果刘戊手下没有了人才，只剩下了庸才。后来刘戊超越国家礼制，修建自己的陵墓，规模宏大，可比皇帝的陵墓。因为犯下所谓的私奸罪，结果被汉景帝削去了楚王直属的东海、下邳两个郡，刘戊因而心怀不满。于是刘戊一伙参与吴王的造反，最后七国之乱兵败如山倒，刘戊死则死耳，他的过失却还连累到了子孙后代。自从刘戊死后，他的家族从此败落，皇亲国戚的居住地没有他们的一寸地盘，皇族宗籍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王侯将相都不敢和他们打交道，印证了一句老话，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元寿二年，解忧出生在楚王府一个偏远简陋的屋子。谁也不会料到，就这个丑小鸭，千年之后的今天，他天鹅的芳名依然是载于青史，垂范后人。太初二年，西域最远的乌孙国客人来到长安，上书汉朝为乌孙王求娶汉家公主，以此延续乌汉联盟。汉武帝无奈之下，想到了丑小鸭解忧公主。解忧公主既是他刘氏宗族的血亲，又可以让这个罪臣的后代去西域受苦，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 可汉武帝不会料到，解忧公主此一去9000里的漫漫征途何其遥远，此一去50年的岁月何其坎坷。他如鹤翔蓝天一样奋力展翅，谱写了一首悲欢离合的赞歌。长相美貌，善解人意，而又多才多艺的解忧公主一到乌孙，就很受乌孙王君闺蜜的宠爱。可是很快解忧公主就面临着两大忧愁。尽管解忧公主一到乌孙就一直和乌孙王翁须弥进行着蜜月期，但这并没有能让解忧公主为乌孙王怀个一儿半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匈奴公主的开心，因为她生有一个儿子，名叫乌臼图。母因子贵，这对解忧公主无疑是最大的威胁。二是乌孙王君须弥不久就因病去世，解忧公主和匈奴公主都依照乌孙国的习俗改嫁给了号称肥王的翁归弥。接下来解忧公主位居右夫人的不利地位，但是忍辱负重的解忧公主志向坚定，为了维护汉朝和乌孙的联盟，她马上把忧愁化为了动力。首先，他经常不辞劳苦地到各个部落视察民情，访贫问苦。每逢发生山洪、寒流、地震等自然灾害，他都毅然奔赴前线，与各族牧民并肩战斗，抗洪救灾。还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和发展农业的活动。他积极支持贤臣的建议，说服乌孙王和乌孙长老们开通了乌孙通往大渊、康居和塔里木城邦诸国的通商口岸。解忧公主的努力没有白费，结果乌孙和四邻国家的关系是十分的和睦。据说各国民众是这样来赞颂她的：汉家公主的美貌赛过天鹅，爱民如子的美德天下传颂。也正是因为这样，匈奴对解忧公主恨之入骨，总想除之而后快。汉昭帝元平元年，匈奴胡眼敌单于调遣大军，以车师国为跳板，长驱直入乌孙腹地，先后吞并乌孙东部鄂氏等一大片乌孙国土，大肆掳掠民众和畜产，并且派出特使到乌孙国，威逼乌孙王背叛汉朝，交出解忧公主方能罢兵。当时前方的战事已经十分吃紧，随时都有亡国的威胁。王庭内部的亲匈奴派也大肆活动，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主张满足匈奴单于的要求，赶快把解忧公主交出去，否则乌孙的命运如同危巢之卵，时刻都有亲王覆灭的危险。王庭内部人心惶惶，有人主战，有人主降，乌孙王翁归弥一时也左右为难，谁能力挽狂澜呢？解忧公主临危不惧，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政治胆识，首先上书奏明乌孙国的危难情势，向汉朝请求支援，力陈乌汉联手两面夹击匈奴的退敌之策，再说服翁归弥不要做囚王，团结乌孙贵族，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给战马加料催膘，扩军备战，奋力抗击匈奴的侵略。解忧公主原本以为凭他为汉朝所做的努力，娘家人自然不会放任他不管。他的书信一到，汉朝肯定会派兵来为他撑腰，打退匈奴。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盼星星盼月亮，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娘家人来。他 哪里知道，此时的大汉朝正值多事之秋，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哪有空来管这个嫁出去的公主呢？原因是汉昭帝驾崩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拿出去看看啊。 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我跟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醒啊！村长，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你这不省粮食吗？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套，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怎么了？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哎，哪村啊？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没听过，这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多大了？ 29了。 哦， 老姑娘了 啊！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知道吧？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啊， 勤劳致富，啊，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那 我这么一说，哎， 啊，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啊。 哎，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不是，他说什么了？ 人家说了 啊， 10点钟左右啊， 啊， 到底得来看看。 10点啊，是。哟，这到了吗？ 说你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那现在呢？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那怎么对付啊？ 我说，干脆。啊，这样 啊，来 啊， 你把这给我罩上 啊， 罩这干什么啊？ 听我的啊。 啊， 看见没有？ 哎，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那挺像彩电的， 像啊。 我看看这像吗？哎，那软乎乎的， 那俩气球用上了。 哦，也看漏了呢。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哦，眼睛有毛病啊？ 也没有大毛病， 哦， 就是看不清人 啊。 这灯泡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等来了你就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不能坐，沙发是让着坐。 哦，不能坐。 大同志对着坐。 来了。 哎， 我紧张 啊！不紧张， 精神点， 精神点， 记住了 啊！ 你沙发不能坐啊！ 沙发不能坐， 记住了啊！ 记住。 哎呀， 你就是盘富哦，村长啊！ 看出我来了？ 嗯，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盘富同志 来了。 嗯， 那沙发不能坐。 嗯， 啊， 两人拉拉手， 挺正的。 哎，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我叫潘， 一个来。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该你了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俺娘说的 啊。 当 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热情点，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现在电视， 对对， 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是黑的。 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Minimum。 对，带玻璃窗的。 没错。 班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可头回见着你， 那新事儿了， 新条嘛。 城里买去不？ 2.7毛。 2.7毛。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对， 这他自个儿做的。 他设计。 听听我。 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 的？24寸大鞋盒子。 那个什么鞋盒子？ 对不？ 他说鞋盒那个。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个刚进口的， 就是。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我们潘副不错，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人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 那你同意了？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那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人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那你坐吧。 俺还真累了。 响了， 什么响了？响， 响了。那个他说呀。他想了，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你还爱看书呢？ 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哎， 就是小孩儿呢。 他喜欢孩子。 真的吗？ 这是。 29了，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双排。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不是说。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耍鼻桥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俺你娘还说呢， 要命了这。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 你干什么活都来？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响了， 什么响了？ 没坐就响啊！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 怎么？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真的。 挺会说话的。 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 这媳妇多好啊！ 啊， 好好好好干吧， 村长，往后你知让他哪？ 那 我一定好好干。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没坏， 没坏， 那个电视刚买。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它那个乌突，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对， 茶色玻璃哦。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新朋友一定要记住，所以这个调呢就是针对调什么呀，调阴阳啊。什么叫阴阳啊？人发生疾病了，它是由于呢阴阳的不协调，就是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导致了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相对在动态下的平衡的就失衡了。如果阳虚了啊，阳虚了会感觉到什么？你看冬天那个阳光足不足？不足，大家会感觉到什么？挺凉的啊，这叫阳气不足啊。从一年四季来讲，你要知道夏天阳气最盛，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啊去养这个阳啊，不要伤这个阳。说为什么要不要伤这个阳呢？那是人的生命的原动力。上了年纪叫虚阳，就阳气不足。好，我们知道阳是人的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啊，动力足啊，新陈代谢就好。管这个人的在内部我们看不见的啊，循环啊，血液的循环，新陈代谢。他还管什么？管人的消化能力，肠的蠕动，胃的蠕动啊。阳虚了这都不行了，阳虚了不想动。阳虚还有什么呢？阳虚则寒发冷，阳虚则寒，阴虚则热啊，怕冷的发冷的，抵御冷发冷难受的，这个阳虚。这样呢你自己知道了，要根据自己这个体质，根据自己的疾病和症状，你把它呢整个捋顺了，融在你的日常生活工作运动当中啊。在这个时期我们结合着四季养生，这时候我们强调什么？夏季要养阳，借着天时地利啊，这阳气足嘛，夏天嘛。往往我们不知道这个，你看知道这个和不知道这个，最后啊，它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啊，他不懂这个的时候，他一热他就贪凉啊，热一点呵，走进空调屋子啊，开电扇，出了汗热一点，走呵，那过脏风，他不懂啊啊，人都是找舒服啊。所以这时候呢就容易啊，你那毛孔开了以后，这时候呢突然一凉。我们讲过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得病啊，那就是一凉一热，一热一凉。又知道了阴阳怎么回事以后，你自己去调节啊，它不去伤阳，你不去伤阳就保持生命的活力了，循环也好，新陈代谢也好啊，脾胃肠胃也好。很多人跟我说过，哎呀，我一提阴阳我就乱套了，我就弄不是阴虚啊是阳虚啊，搞不清楚啊。那怎么会搞不清楚呢？说你不知道天上的太阳吗？他知道啊。我说夏天的太阳是不是足啊？啊，对呀、啊、这不就啊阳气盛吗？这个我都知道，对呀、啊、阳气盛啊 啊，就好动啊，喜动啊，啊，不知疲倦呐、啊，精神旺盛啊，不就联系起来了？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阳气盛，是吧？你火力足，啊，那就不怕冷吗？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提这个？夏天出了汗以后，突然进空调屋子啊，突然出了汗，啊，过堂风啊，这个呢都容易作病。这个啊，上阳了。我们讲四季养生呢，夏天应该呢，啊，应该通阳，不要啊上阳。你比如说为什么叫通阳？啊，我们讲通阳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受到了自然界的风寒湿病邪的入侵，这些病邪呢已经侵入到我们机体啊，有的在我们的皮肤啊，有的在我们的肌肉啊，有的在我们的筋骨，那、啊、你就知道了，这些你受到了自然界的风寒湿啊进入你体内啊，寒你要知道，寒呢是伤阳，你要保持一个到老的精力旺盛，那你就要养好阳，而且你不要伤阳啊，寒寒就伤阳了。那么湿呢，湿就容易啊阻阳，所以有的人呢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你本身第一个我们啊生理，我们前面都说了，年轻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哎，老年人就像我们下午的夕阳，都是指这个阳气啊。人最足的是什么时候啊？我们说了，男性啊，八年一个生命节啊，那四八三十二，男性三十二的时候，哎，是人的阳气最足的时候啊，是生理呀、啊，啊，心理呀、啊，身体发育啊，啊，这些体质啊，就达到了一个最高点。那女性呢是七年一个生命节，那叫四七二十八，啊，是这样的，啊，我们讲这个呢，就是说人生的生理，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又讲到我们身体的生理上的一个自然现象，是不是？我们要讲呢，啊，自然界的啊一些现象，我们不讲嘛，与天合，怎么这个合字呢？我们把学到的知识把它融进去。啊，怎么样与天合呢？然后我们讲了，适者存，不适者亡。啊，就是说你现在一定要适合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哎，你就减少大自然对你的伤害。这不就说的多清楚啊？怎么学习咱们 自然的方法？ 啊，就把这些知识把它整明白了。从道理上你要清楚，而且呢，啊，在实际生活工作当中，在我们活动当中。哎，你都要注意这个，啊，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就养生首先不要伤生。实际上，我们很多的病，它是伤生造成的，是违反了自然规律，啊，也违反了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生理，啊，你看有些人长寿，就人家长寿，你去观察人家为什么长寿啊？我们都想长寿，你看看人家，啊，那些长寿，他们怎么做就长寿的，活一百多岁呢？人家。起居饮食有常，什么叫常？常规啊。所以我们又规定了很多常规，什么常规啊？从饮食上你应该怎么样？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这不就是规律吗？早晨起来要先卸后装，清晨一杯水，这就是规律啊。你这种做法生活习惯就符合我们身体这规律，有些没有按照这个规律，所以他要得病。很多现在年轻人，你问他早点吃吗？哎，有的偶尔吃，偶尔不吃，那符合我们身体的需求吗？什么叫伤生啊？你该吃早点，你想啊，你一上午的活动量很大呀，然而你不给身体补充能量，你不去吃早点，最后怎么着？这一次两次偶尔看不清，时间长发现。在十一点多钟头昏出汗心慌没劲儿，怎么了？低血糖了。他不知道是哦，这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按照身体的需求给供应给补充营养和能量，他没有，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就让你让你明白你怎么做就首先就不伤生了。 啊，咱别提养生啊。为什么说呢？你还没有资格来谈养生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的平常人如果做到不伤生，你这身体他不会有时候四五十岁就夭折了，他可能吗？他不可能就夭折了。您按照我们现在的啊中国这个寿命来讲，你男性最起码活到70嘛，那为什么有人40岁就没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吃喝运动上全都违背了咱们身体的生理的规律啊，该休息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在那玩牌了，他还在那蹦叉叉了，日出而作呀，日落而息呀，这不是规律吗？我们不要讲更多的更深的知识，没有用，他连人生最基础的东西他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养生啊？早晨应该早起，所谓讲养生什么呢？为什么讲自然呢？为什么和自然要同步回归自然呢？顺其自然呢？所以古人的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日出而作，你要随着太阳来动啊，太阳落山了，你应该慢慢要静下来。那有人晚上他不静啊，你看着他躺下了，实际上呢他没有休息，人告诉你了，日落要怎么样，要静下来。你躺下是身体静下来了，但你心没静啊，我们要全身心的要静下来，那才能够得到全身心的健康，全身心的养护。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现在不是什么养生的问题，而是你别伤生啊，你最起码你都能保证活70岁。如果你要注意在你的不伤生的情况下，你要再注意怎么去加强这个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坚持泡脚，那你不是活70了吗？是不是？你在不伤生的情况下你保证了70岁，然后你再去养生去啊，你泡完脚怎么样？你像我们活动一天旅游的人，你回来你泡泡脚和你不泡脚第二天的情况一样，它不一样啊。泡完脚的时候第二天起来还那么精神，浑身特别轻松，通过你大量的运动啊，它会产生什么？产生酸代谢物，就是你运动产生的垃圾，这些垃圾应该消除的。不懂啊？是不是？不懂怎么样？酸代谢物给产生的肌肉是酸痛的，浑身呢酸懒酸懒的。凡是这样的人，就是身体酸代谢物多，就说明他新陈代谢不好。所以我们把最基础的东西，你看我们反反复复的讲，就说特别新朋友啊，我们让新朋友怎么知道咱们 自然的方法 啊？你的主张是什么啊？你内涵是什么？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啊？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一个正气啊与病气啊之间一个较量的一个结果。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凉一点热一点没事儿，为什么呢？正气足啊，啊，这就体现了啊。你看我们有些人，哎呦，凉一点不行，怎么样？感冒了。热一点坏了，中暑了。说呢他的体质啊不好，正气。那现在医学来讲就是免疫力，我们就说的这个受风受寒，这是从外界。从内里来呢，上阳是什么呢？就吃的啊，一个呢吃的过凉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吃的太凉了。还有一种是叫凉呢，是凉性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吃的这个食物当中，它有啊属温的、属热的、属平性的，还有属寒性的啊，这些呢我们应该啊逐步要知道啊，哪些食物啊是属于热性的啊，哪些东西属于寒性的。所以过多哎吃了寒性的东西啊，它也会呢受寒，也会呢伤阳，这是我们强调的。再一个强调就是吃凉药，益油活，是吧？什么牛黄解毒了啊，黄连清胃了，是吧？散黄片了啊，这些哎都去吃。实际上这个火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火应该分呢虚火和实火。就我刚刚说的这几味药，哎，那牛黄解毒、黄连上清啊等等这些啊，牛黄清胃啊、三黄片，这都是苦寒的药。这苦寒的药呢，它 它特别容易伤啊人的阳气，哎、啊，造成啊胃寒。要常吃还造成了下焦寒凉，继而形成了上火下寒。所以这个火呢，我们要首先明白啊，不要乱吃药。二一个呢，还要掌握这个度，你不能老吃这个下火药，只能吃某一段时间，这个药根本就不是常吃的药。这虚火的人那不要吃这个，一般上了年纪的真正的实火的人不太多，很多都是虚火，年轻的哎实火的居多啊，这是一个规律啊。所以说呢，听我们节目呢绝大多数呢啊都是老年朋友，那我就提示一句，就老年朋友一有火哎，你要注意，首先问你是不是属于实火。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乱吃下火药比较常见，这是一个断定火的时候呢，断定一个虚火和实火，是吧？另外呢，断定要什么呢？是哪一经的火，是吧？我们五脏六腑，是吧？每一经它的火，它都有不同的特点。这时候你，哎，你吃药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啊，有去心火的，有去肝火的，啊，有去胃火的，啊，它不一样啊。啊，因为药呢是有杀伤力的，如果你比如说你吃这药对你这火正好，它就不伤身体，不但不伤身体，而且呢还保护了啊我们的身体。你比如说这火火在我们身体，你不及时这个把它清出去啊，它会造成什么？它会灼伤你的阴，阴是什么？阴是水呀、啊、这时候你火太旺了啊，你就阴伤了，阴了，阴不足了。所以这时候你用药用到恰到好处，用对了，是吧？你保护了，让我们身体防止这一火呢对我们内脏伤害。你用过了，那肯定你又用错了呢，那就更甭说了。很多人啊上了年纪，他只要一大便，是吧？解不出来，他很多人就认为哎呀有火，错误，啊，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就一个便秘。它分很多了啊，阳虚也会便秘，阴虚还会便秘，很多种情况啊，血虚还会便秘，气虚也会便秘。所以大家呢没有认真啊分析啊，只要一大便一干，哎，他就吃下火药。你说吃它灵不灵？他还真把大便解下来了，所以他认为就是对的，结果呢伤了人的阳气。阳气一伤呢，首先你造成了肠胃啊，这寒，那么你呢肠的蠕动减弱了，胃的蠕动消化蠕动也减慢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吧？我们在讲这个夏季养生的时候特别天热了，是吧？我们结合着内伤是哪些原因，是吧？外伤是哪些原因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你要盖好啊，盖好胃口啊，那脚心不要抽着，或者亮着肚子了，所以这些情况这都是容易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都给大家嘱咐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讲到什么呢？我们已经啊，你刚讲那个你来晚了，你要早来呢我不至于伤身体了，是不是？有的人就说了你来太迟了，像这寒症阳虚症，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借天时，把那个不管是内部的啊，因为我们吃啊，吃凉性的东西太多了，吃凉的太多了，或者吃凉下火药太多了，是吧？或者我们受外界的受寒了等等，我已经形成了啊。又说了，是我们年轻时候啊，哎呀，那时候非常坚固，哪顾得上啊这身体保护，落下关节病了啊，膝盖啊，脚是凉的，膝盖也是凉的，腰也是凉的。啊，有的后背心也是凉了，一摸胃口，哎呀，也是凉了，啊，这怎么办？啊，就告诉这些朋友，这是夏季你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这么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什么？就是夏季养生，这时候是最好的机会。那就是他的得病的实质，就是什么？一个是阴阳，要注意这个，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得病的实质是什么？第二，阴阳不平衡。所以这个阴阳呢，你要结合这些气候，是吧？增减衣服啊，注意避寒呐、啊，啊，是不是啊？啊，一些啊保护措施啊。啊，胃寒的人，我们也告诉大家了，啊，胃寒怎么办呢？啊，吃饭先喝汤，汤里加点姜，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啊？这非常简单呢。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您辛苦了。 谢谢了。 今天那个您心情非常激动。 哦。 我是顺义人，今年57岁，可以好了，没事就听广播，听到您的讲课了。 哦。 后来我越听越爱听，我就毫不犹豫的上通州，今年3月份到通州店上养生堂了。然后呢，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讲了3步起五步操的具体做法。老师呢不怕苦不怕累，给我按摩、拔罐、贴贴，非常辛苦。还有我每周去通州店了。老师们也都挺辛苦的，您要表扬通州店的所有老师。 哎，好。 我来上前吧，换那15年的颈椎高血压。 哦。 也高压呢，有时候150、160。低压呢，90，有时候100。然后呢，症状就是头昏、头晕、走路就是长不好平衡，老是谁跟弄那劲似的。 哎呦， 每天吃2至3次的药，也效果也不明显，反正就是老那么吃着。今天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患那个慢阻肺，这医院给我诊断出来的，得有10年的病史了。症状就是周期性的发作，有那个睡眠啥，还有那呼吸困难现象，有时候吧上气不接下气，我感觉都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急性的人，运动量大了吧，就感觉到憋气。吃了好多药呢也不明显。所以现在我就从今年3月份上到现在已经2个半月了。每天坚持做3步起5步操。每天那早晚喝茶，晚上那喝那个午前那个酒。现在就是说那个睡眠买了健康枕了。现在我那头脑就是头脑里头特别轻松，脑子里特别清楚。现在血压呢每天都坚持一点测量。人高压达到130，低压80，基本上呢正常了。 你这才多长时间？ 这个2个半月呀。 那你效果够快。 我现在降压药每天就吃一遍，我不敢不吃，吃一次。 没错。 那个慢阻肺的呢，就是那个2个半月以来呢，还没发作一回，没有说上不来气的一个这感觉。每天也吃一遍那个，就是那个治那个慢阻肺的药。再一个，第三个呢，喝酒抹酒呢，就我这个眼睛分微症消失了。再提那个泡脚。就那灰指肉也没了。再一个那个耳鸣，就是老那个跟那右耳老跟那火车是嗡嗡的，这个耳鸣啥也没了。现在李老师，我觉得我排毒了，好像是。这个就是说从那个小便来看，就是有那个尿里有那黄色的，有特别有味儿。而且那个这老排气，这一天准备排多少回气呢？我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毒了。 对对对， 李老师，谢谢您啊！ 好的， 谢谢，再见啊。 你看说话多简单多利索，层次多清楚，是 吧？ 但是我们建议啊，说话还是需要慢一点，是吧？这样对他那个呼吸啊，呼吸系统这个不好。这个讲话啊，这个一定有上气儿和下气儿，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